国晚九朝五宵禁，民众要获得许可才可以在指定时段外出。幼儿园、小学继续开放，但是中学和大学要遥距授课。另外，由下个星期一起坐飞机到希腊的旅客要提供48小时内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总理米佐塔基斯说，是基于科学作出今次的决定，希望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否则医疗系统将会无法承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9，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7，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4,149点，升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5美元，卖出1,946.8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早上，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喺岘港之东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一份景亦都应该促使香港整体重新思考本地航空业的未来。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 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是普遍的共识，但是政府的政策怎样配合和推动更值得思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6号，美国大选仍在点票，多个州有民众示威。 本地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源头不明个案，曾到多个足球场。 足总星期六起重新开放球迷入场，入座率不超过 75%。 国泰超过九成机师及机舱服务员签新合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11月6号星期五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咁美国嗰边啊大选就仲未有结果㗎。不过睇返啲媒体嘅推算呢，似乎就係拜登呢而家睇形势上係占优嘅。譬如美联社嘅推算就喺选举人票之上呢都係拜登领先㗎。咁拜登就有出嚟讲嘢，咁佢就话点票都仲做緊，咁嗌啲支持者呢就要保持平静。佢就话呢每一张选票都要点算嘅，咁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胜出呢係唔感到怀疑嘅。特朗普咧就喺社交專業嗰度發文啦，就話要停止點票、停止欺詐，咁又話咧啊有證據見到欺詐行為，咁佢嘅陣營咧就會循法律途徑去挑戰嘅。咁佢就話如果啲不合法或者遲到嘅選票都獲得點算嘅話咧，自己嘅勝利將會被偷走。咁呢個就特朗普佢自己説法啦。咁見到仲係膠着嘅，仲等緊個結果出咗嚟。咁不過咧，我諗大家都好關注，究竟最終邊一個出嚟啦？全球都關注嘅。咁而對於香港嚟講嘅影響係點咧？大家都打嚟講下喎，1872311 1872311點睇呢場嘅選戰呢？對香港嚟講，可能商界影響都大嘅。仲記得特朗普之前同中國有一個貿易戰嘅，香港都受到影響嘅。咁唔知而家未知結果啦。咁但係若果兩個人分別邊個當選嘅話，對中美嘅關係又好，對於香港嘅商界帶嚟啲咩影響又好咧？請位朋友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先。請嚟有中華廠商會。中华厂商联合会的行政总裁杨立门一起倾下。早晨，杨立门。 早晨， 你好。你又点睇咧？不如又逐个讲下，若果拜登上场，特朗普上场，你觉得边一个会对即系中美嘅双边贸易关系会好啲咧？ 系，美国嗰两个党咧，虽然即系喺好多问题上都系好大分歧，但系对于压制中国啊，即系同佢系喺贸易方面系要。即係一路鬥落去咧，我諗兩黨都好有共識嘅咁所以無論邊個即係上場都好咧，我諗對中國嗰個態度咧，唔會有好大好基本嘅轉變啊咁可能兩者即係兩個候選人嘅其中一個分別，可能就係、是、民主黨方面咧，就可能係多啲比較尊重翻嗰個制度嗰個問題啦、其實兩黨其實都非常之願意係用呢一個貿易手段呢度壓制中國嘅即係睇翻歷史咧，其實好多即係貿易壁壘啊等等咧，都無論邊個即係當權咧，即係。都好喜歡用呢啲咁樣嘅即係手段嘅，咁不過特朗普嘅治下咧，就佢直情對呢個國際貿易嗰個系統咧就冇乜尊重嚇，咁直情當世界貿易組織啦，好似冇到咁樣，咁連嗰個即係上訴機制都差唔多俾佢癱瘓咗咁啦嚇，咁所以即係同佢即係做生意咧就都係預咗佢係乜都係美國優先噶啦嚇，咁就算你話要去投訴嚇，即係訴諸國際嗰個仲裁機制，咁比較困難少少啦嚇，喺特朗普嘅治下，咁但係如果係。拜登即係起碼佢如果佢當選嘅話咧，起碼佢口頭上佢都會尊重翻嗰、那個即係嗰個貿易秩序啊，或者個外交秩序啦，或者個規矩啦，即係唔會冇規冇矩咁樣做嘢嘅。咁、當然佢拗都會同你拗餐死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唔預期拜登如果真係上咗場，好似而家佢勢都是幾好啦，係即係嗰個對中國嗰個貿易。嘅壁壘啊，或者個壓力咧，係會即係減弱好多嘅。不過咧，就拜登喺佢嘅政綱其實都有講過話，即係會真係檢討翻即係對中國嘅單方面嘅一啲關稅嘅限制啦。咁真係睇下聽其行觀其言嘅聽其行啦嚇，咁就睇下佢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咯嚇。咁有貿易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嘅貿易合作，可能佢都會尋求 或者都會同中國開始有啲對話都未定，這個我哋都有呢個期望嘅，係。 嗯，即係大格局上大家都差唔多，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力度上可能拜登會有偈傾啲鬆啲，咁會唔會譬如之前特朗普加落嗰啲關税有望都會撤翻咧，定係點咧？你會點分析？ 之前加咗嗰啲咧，而家嗰個中美嗰個貿易協定裏面好多中國承諾咗要賣嘅一啲貨物啊，或者嗰個買個貨物嘅數量嘅銀碼咧，其實係未完全係交功課嘅，即係中國嗰邊可能因為真係兩個家樣都因為疫情嘅問題，咁所以就暫緩咗一部分啦嚇。咁就算拜登上場咧，我諗即係都簽咗貿易協定，肯定係唔會即刻就去放鬆翻嘅。咁但係咧就我諗無論邊個上台都好啦，就即係特朗普就算佢真係連任，可能佢再冇連任爭取連任嘅壓力啦，係咪？即係最後嗰五年，咁佢可能都有一啲即係地方可能同中國去傾。咁拜登方面咧，就如果而家再加落去咧，即係而家已經加到好多，已經去到25%啊、30%啊咁。咁個空間唔會太大嘅嚇。咁因為關税大家都知道可能美國人唔知啦嚇，即係其實係美國嗰啲入口商俾嗰個關税啊。咁即係好多時嗰個嘅成本咧，會去轉嫁到去入口商啊，或者是消費者身上，咁所以冇人見得到究竟而家美國呢啲咁嘅關税咧，係對佢嗰個經濟咧係帶嚟啲咩好嘅影響啊？不如壞嘅影響咧見到啦，咁即係同中國嘅貿易逆差咧，仍然係非常之大，可能仲大過以前添。咁所以新人上場可能都有一個新嘅希望啦，即係希望啲人都有翻啲理智啦，即係睇中美貿易嘅問題嚇，即係都覺得貿易就唔係單方面嘅嚇，就唔好淨係講民粹咁樣。希望都可以即係比較實際啲去睇，即係同中美貿易嗰個關係。 我想問翻頭先你提一點，即係話特朗普如果今次贏咗嘅，就冇呢個連任壓力啦。反而係咪頭先你嘅分析係可能佢會務實啲去傾翻，即可能將之前做落嘅嘢收割咁樣，即係會理性啲去同中國傾噶嘛？你係咪分析大概咩方向？ 寄望特朗普理性咧就好難嘅啦，不過咧就即係佢可能因為冇咗個壓力咧，就會唔會再去加深即係嗰個嘅裂痕啦嚇，即係因為嗰個關税你畢竟都有個限度嘅，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加咁多，因為佢美國其實佢自己冇乜嘢即係製造業嘅嚇，咁佢點都係要從中國輸入即係90%+嘅貨物咧，每日嘅日常用品啊嚇，都要從中國輸入啊。咁你如果加到100%或者50%咁，即係都係即係累鬥累嘅啫。呢啲嚇，即係到時即係係咪仲可以咁樣即係講好多即係嗰個民粹主義嘅嘢啊，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意識形態嘅嘢咧，喺個貿易上邊就即係唔係咁容易咯。即係我諗都會有壓力咯。 我想講香港嗰邊啊，作為香港嘅廠家、商家咁啦，點睇咧？又即係譬如頭先嘅形勢之下，中美格局之下，點樣聽？ 我哋就冇期望而家嗰啲關税係會減輕翻啊。過去嗰兩三年咧，就香港好多廠家、輸入口商其實已經即係無可奈何之下咧，就已經用佢不同嘅方法去習慣咗，即係呢啲關税帶嚟嘅經濟嘅成本㗎啦。咁只要佢唔好繼續加落去咧，就我諗都個情況未至過最差嘅，好多即係廠家或者出入口商都已經將嗰個市場咧即係分散曬，咁即係甚至有啲製造業都搬離開咗中國，或者就算唔係整個離開，都部分工序都搬離開咗中國啦，咁樣即係去規避即係美國嗰啲即係啲關税啦嚇。咁如果佢唔繼續加落去咧，就即係香港人都靈活嘅，即係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去應付嘅，我諗嚇。不過就即係當然要睇翻遠少少，就即係特朗普在位咁多年，就同其他嘅貿易夥伴咧， 就都鬧得好僵嘅嚇，即係退出呢樣退出嗰樣咁樣，咁同歐盟亦都係鬧得好僵啦，即係佢亦都因為保護主義咧，同日本、韓國、歐盟都鬧得好僵。咁所以就好多時，譬如歐盟同中國咁而家傾嗰個即係投資協定，咁一路傾唔完，即係其實即係想睇佢哋即係睇住美國其實邊個出嚟嘅。即係如果佢美國同其他嘅貿易夥伴譬如歐盟咁，佢關係修好翻咧，咁佢哋可能即係唔好講話即係意識形態或者人權方面嗰啲爭拗啦。就算係貿易方面咧，佢哋如果係比較團結咁樣同一鼻孔出氣嚇，即係去壓制中國咧。中國方面可能都會覺得比較難招架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不過呢個要睇長遠少少咯嚇。 嗯，好。另外仲想問埋咧，就之前美國宣布話由香港生產又出口去當地嘅產品要列做標籤做中國製造嘅，而家咪褪咗個期去到11月9日實施啊？而家最新 係啊， 咁即係仲有幾日啫喎？咁而家準備成點啊？或者會唔會有望？若果白宮易主嘅話？有望呢啲會收得翻嘅咧，你點睇咧？ 我諗而家白宮即係你九號之後都贏唔到主啊！我睇而家唔好快。咁所以其實香港本地啦嚇，本地貨物出口商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佢哋其實已經準備曬㗎啦，即係佢哋要運去美國嗰啲真係香港做嗰啲貨咧，都已經換咗個標籤。變成中國製造嘅啦嚇，咁咧就呢、這個梗好唔公平啦，因為呢樣嘢根本都其實佢唔係話針對香港，佢針對中國啫嘛嚇，即係呢個係一個姿態嚟嘅嚇。咁、因此咧就嗰、那個經濟嘅損失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嚇。咁同埋即係香港嘅出口商都有佢自己的方法去去強調翻呢樣嘢，雖然係中國製造嘅標籤，但係其實都係香港製嘅嚇，即係。香港個工廠嗰度即係出品噶嘛，香港製造，咁佢哋有方法去話翻俾美國嘅即係消費者聽，呢啲係香港貨嚟嘅咁我哋唔期望佢咁快就收翻，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佢亦都冇關税嘅影響，即係唔係話即係香港貨要交翻中國嗰關税嘅，咁所以就佢收唔收翻唔係話好大問題，不過係嗰、那個即係終止嘅問題咯，即係我哋一定要極力爭取，特區政府亦都即係支持我哋嘅爭取咧，係唔好咁樣即係去繼續呢一個措施嘅。 換咗拜登會唔會易爭取啲咧？ 可能會咧，我哋希望 咧。OK， 好啊，咁啊睇下再發展成點啦。多謝曬先，楊立門傾到先，多謝曬你。好，拜拜。楊立門咧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嘅行政總裁。講到即係香港商界嗰邊又點睇啦？咁至於市場方面啦，見到美股就尋晚都做好喎，尋晚道指就升咗500多點，另外納指都升咗超過2%嘅，市場反應咁好，但其實未有結果㗎。點分析呢成個經濟上嘅形勢？又請另一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財經評論員羅家聰一齊傾下。早晨，羅家聰。 喂，早晨。 係啊，點解市場咁升得咁好咧？因咩事咧？未有結果咯。 其实都唔知咩事喎，因为之前就话拜登上个市会冧噶嘛，而家全部调转炒啊嘛，即系之前讲嘅可以180度反转咗。咁我睇因为可能觉得嗰个所谓不明朗性慢慢减退，因为拜登嘅赢面越嚟越大啦。咁但系其实你啱都见到特朗普出咗嚟开几招啦，佢好多个州佢都话上诉，咁其实。那個不明朗應該就未必咁快搞得掂啊！即係我哋有時私底下講分分鐘啊，唔使選舉，可能第一個女總統出現啊，佩洛西坐住先。 O K， 咁嗰個不明朗性即係而家講緊，可能係數以禮拜或者月計啊嘛。咁仲有就你跟住落嚟嗰個疫情都好犀利，即係又驚美國會唔會 lock down， 仲有新一樣嘅就係、是。而家個個都陀鐵出街係嘛？咁會唔會又真係好似紐約州長咁講話有啲內戰嘅邊緣咁樣？即係其實有好多不明朗性嘅。如果你睇個市咁夾上去，似乎係即係夾一夾嗰只嘅啫。睇佢升得幾耐啦，即管。 好，又再講遠啲，兩個人如果上場嘅話，對經濟你睇經濟政策會為美國經濟帶成點樣咧？先講拜登先啦。拜登之前就話都要加税喎，都咁其實對經濟嘅方向會點睇咧？會？ 我谂佢讲嘅啫，即系而家咁嘅环境点加啫？即系坐埋去有牌都做唔到啦，系嘛？同埋个参议院未必系佢噶嘛，咁唔系话佢想点就点咯。咁就算特朗普赢，其实你睇到嗰个路数都系 應該是寬鬆，不過有時同民主黨鬥起氣上嚟，咁你見佢有啲嘢都唔係話真係就曬啲商界嘅。最近佢咪想嗰將嗰啲大嗰啲 IT 企打散佢嘅，咁呢個都係即係你話民主黨係咪好傾向左？即係經濟上啦，咁啊呢個共和黨就好油，咁其實有時都未必好一定嘅，即係坐埋位大家都差唔多嘅啫，唔係分別咁大。 但係個大勢上咁，佢之前選舉嘅時候，拜登講落嗰啲方向都要做啲㗎，呢啲咁起碼都要加翻啲，譬如企業税啊、有錢人嗰啲税啊，係咪都會向嗰啲方向咧？即係高薪一族嗰啲打多啲税都要做啲㗎，係咪？ 講啦，我諗佢應承佢任期內會開始嗰只掛，但係你而家咁嘅環境真係加唔到税嘅喎，係嘛？大家而家講緊係等緊你嗰度即係兩萬億嘅救助，你而家呢個時候啊，同佢講加税，即係好難開到口㗎啦。我相信即係你做呢啲嘢要睇時勢啦。當然共和黨喺過咗幾年咧，佢好景嘅時候佢都減緊税嘅，但係有時即係學術上講啦，你係咪減個稅率收個稅有定少都未必嘅。有時你收稅多少咧，根本就睇翻你嘅經濟好壞嘅啫，最主要。所以你見到佢雖然話減咗稅，嗰啲企業稅減咗十幾廿個 percent 啦，咁但係你即係刺激咗相當多嘅外資走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一樣係對經濟好噶嘛。你見到特朗普做生意做得幾好，而家收翻佢 run 嘅美國經濟都 run 得幾好嘅。咁所以一拜登反而即係。而家市場反應就即一下子嘅啫，咁但係長少少睇個經濟係咪真係咁得咧？呢、這個都要再講咯。民主黨好多時就係即係好緊張個財赤，會想掹翻佢係唔好咁大，甚至係希望盈餘啦。咁但係即係咁樣對個經濟嚟講，未必係好事嚟嘅。有時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啲咁嘅環境咧，你係真係有個反周期需要使下錢。咁老實講，你喺美國嚟計。佢啲錢引出嚟啫嘛，使咗最終咪引錢還啫。其實即係對美國嚟講個影響相對細嘅。如果財赤嚟計， 即係開咗呢個頭特朗普之後，咁跟住其實就算邊個上場都叫做跟翻嗰個路線，冇乜空間走，真係咁講，基本上。 未必。如果國內政策佢可能有啲走賺，但係你視乎經濟環境啦。譬如佢而家拜登佢最同阿特朗普唔同就係嗰個税嘅睇法同埋個醫保嘅睇法啦。嗱呢樣嘢其實你都係講緊國內嗰個分配政策嚟噶嘛。呢啲分配政策其實你真係個環境好嘅時先至可以喐得咯。如果而家唔好嘅話，唔係。因為你而家唔係一啲國安啊嗰啲嘢，或者打仗嗰啲嘢，好似特朗普咁簽行政命令就去得噶嘛，你要過國會噶嘛。咁你過國會其實嗰個授權基礎好強嘅。咁如果國會真係覺得唔 OK 嘅，而家咁嘅環境，你點樣可能嗌加税嘅？咁咪唔過你咯。同埋你而家你兩個院唔係攞曬啊嘛，你分分鐘攞一個啫嘛。 不如你又評一評特朗普任內在經濟方面表現，因為他成日講佢，譬如創造了幾多百萬個新職位，又特別非洲裔、拉丁裔啊嗰啲失業率又低曬咁樣。其實你覺得佢嗰套其實係咪都實證咗？好似數字上見都可行咧，定點？你點分析咧？ 數字上係幾好嘅，因為你睇美國啲失業率咧，就算睇闊嗰個 U 六咧，都係跌得幾清晰嘅，即係。金融海嘯最勁20%嘅嘛，其實一路跌到爆疫之前咧，講緊差唔多十個頭嘅。咁呢個咁明顯嘅跌幅咧，連嗰啲就業不足啊，即係臨時工嗰啲都計埋在內，都咁樣係有一個就業嘅改善咧。其實你好難話佢做得唔好嘅、啊。咁但係係咪完全關佢事咧？咁當然有得拗啦，係咪？你成個所謂衰退期，即係08嗰陣時，跟住一個打底期，可能係早五至十年嗰陣時都過曬啦。去到後期啲嘢開始真係比較穩定啦，開始個股市又強啦，咁可能未必係完全係佢嘅功勞。咁但係起碼你而家你睇翻轉頭，你好難趌佢咯。如果講經濟嗰 part， 咁翻翻嚟啦，中美關係啦，往後你睇點咧？若果拜登上場，佢有幾多變化咧？還是都係大格局差唔多咧？都係。 我諗佢會做得好睇啲，因為特朗普咧就成日係即係出言侮辱嗰只啦。咁但係特朗普係咪好鷹派？其實睇嚟都唔係啦。佢之前講過嗰啲好殺手鐧嘅制裁，得把口講嘅嘛，講完都冇做到啊。我哋嗰11個官員都完全唔驚佢啦。咁但係你睇翻拜登咧，佢喺一路選。之前到而家咁耐咧，佢冇講過話對中美個關係點點點嘅，佢好少著物嘅，即係佢其實好多嘢都話會扭轉，譬如話將美國國際化翻，國際化翻唔等於對中國可能手軟嘅，佢從來冇咁講過。咁同埋就你而家。 即係對華嗰個強硬或者圍堵嗰個態度咧，已經係全球一個潮流嚟㗎啦，全球都喺度做緊啊嘛。咁所以就算一個拜登換咗上去，咁係咪佢可以一下子扭轉曬？我睇唔係咯。即係你成個美國個民意基礎，而家個反中或者反華已經講緊四分三個比例，即係一路啲調查都係咁嘅水平。咁你一四個人有三個係反對，好爭嘅，好嬲嘅時候，你亦作為總統，你都好難逆呢個民意嘅。Okay. 所以我諗。即係有啲所謂關税嗰啲佢拎走啦，關税當然個影響唔係好大啦，大家知道攞關税咁攞 so far 都對貿易即係個影響唔係咁大，但係你其他嗰啲譬如對 5G 啊，對嗰個電信啊、科技企嗰啲嗰種針對性咧，其實你聽佢講咁耐，佢 so far 冇話移走呢啲咁嘅嘢制裁喎。 嗯，所以唯一喐頭先你講係關税，即係加徵咗嗰啲有機會收翻啲嘢應該，若果拜登嘅話。 佢自己有咁講過，咁但係，你收翻有時嗰啲關税根本都唔係中國嗰邊俾，美國嗰邊俾嘅，所以個影響實際唔係咁大。但係佢真係制裁你，譬如晶片啊嗰啲咁樣咧，佢一路 keep 住打壓嘅話咧，其實你呢邊都幾難搞嘅。咁你睇下金融嗰個位佢會唔會喐手啊？因為金融呢個影響埋香港添咯。 OK， 好，咁多謝曬啊，羅家聰分析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羅家聰咧就係位財經評論員啊。電話繼續1-877-2311，1-877-2311，美國那邊大選結果仲未有的，不過看啲媒體的推算咧，就拜登領先嘅。你有冇分析呢？帶你一齊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未有结果，美联社推算在选举人票方面，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有214张，仍然落后有264张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特朗普自选举日以来首次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如果计算大选中的合法选票，他可以轻松胜出。但是没有提出证据，声称选举受到传媒的民调干扰。他又说选举一如预测并没有出现代表民主党的蓝色浪潮，而是出现代表共和党的红色浪潮。较早前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对目前的选情感觉很好，又指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呼吁支持者保持平静。他说每一张选票都要点算，又说对于自己最终能够胜出不感到怀疑。法国继续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困扰，新增超过58000宗病例，四日第二次创单日新高。卫生官员警告，一旦病毒传播率维持在现时水平，国家将会受到比今年春天第一波疫情的时候更加严重的冲击。法国目前有超过4000名新型肺炎患者需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官员说，假如并非所有人都遵守抗疫限制措施，任由病毒继续扩散，留医深切治疗部的患者将会增加至7000，但是如果民众遵守措施，就只会增加至最多6000人。官员形容未来几日至到几个星期是困难时期，又说国家正是争分夺秒培训更多医护人员，而医科学生有机会再被要求增援。英国财相辛伟成证实，以保就业为目标的休假计划补贴有效期延长至到明年三月底。根据计划，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没有公开被安排休假的雇员，可获政府发放80%月薪，上限是2500英镑，作为工资补贴。辛伟成出席国会下议院的会议的时候说，政府今次決定可以保住數百萬個職位，希望企業可以安心過冬。又說政府會在明年一月檢討計劃成效。他強調計劃的適用範圍是全英國，因為財政部是服務全國。 希臘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宣布再次實施全國封城措施，當地星期六早上生效，為期三個星期。希臘新增2900多宗確診個案，連續第二日創單日新高。根據新措施，在封鎖期間除了超市和藥房之外，所有商店和餐廳要暫時關閉，全國晚九朝五宵禁，民眾要獲得許可才可以在指定時段外出。幼兒園、小學繼續開放，但是中學、大學要遙距授課。另外，由下個星期一起，坐飛機到希臘的旅客要提供48小時內病毒檢測陰性證明。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07，人民幣6.61，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4,171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74美元，卖出1,944.7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德望学校对出，现在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就挤塞，龙尾在呈祥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界限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有两段比较车多的，一段就是近着豪景花园，另外一段就是近着哈罗国际学校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将维港海滨变成一个朝气蓬勃、交通畅达、可持续发展、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年11月6号，美国大选仍在点票，多个州有民众示威。 本地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源头不明个案，曾到多个足球场。 足总星期六起重新开放球迷入场，入座率不超过 75%。 国泰超过九成机师及机舱服务员签新合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千禧年代跟住傾下有關國泰嗌啲機組人員簽新約嗰件事，我諗大家記得啦。之前咧就國泰就裁減咗一啲人員嘅5,300人到啦。咁另外有得留低嗰啲都要簽份新約，咁啲員工就話份新約辣好多，咁一路諗緊簽唔簽嘅。咁而家國泰就講到啦，嗰個簽新約嘅限期到咗啦。咁交出嚟嘅數就話咧，98.5%嘅機師同埋91.6%嘅機艙服務員咧。都有簽咗呢個新約，咁即係計落咧有成萬人嘅。咁至於唔簽嗰度咧，就有大概700人啦，就應該就被解僱啦。咁加埋之前講裁員嗰5,300人，即係大概有6,000人咧喺國泰呢次重組當中之後咧係需要離職嘅。咁國泰工會嗰邊一路都同各方咧希望爭取緊有啲嘅。咁而家就發展到咁嘅情況啦。咁究竟佢哋嘅情況係點咧？請翻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敏一齊傾下。早晨，黃思敏。 早上啊，主持人 你好啊，系见个数超过九成机师，讲到99%咁滞添，都签咗新约，你点睇呢个情况呢？ 其实大家都系无奈地签住先咯。 嗯。 即系就算签咗，唔代表我哋同意或者满意里面嘅条款。好多同事都系表示签咗先，一路揾工再作打算咁样。 嗯嗯。咁呢個比例你點睇呢？機師98.5%，空中機艙服務員91.6%，俾你預期點樣？ 我諗其實我哋都冇特別預期點嘅，因為最後大家好可能都係簽住先啦，同埋有啲同事都係唔想被解僱嘅情況下咁樣，所以就再去簽。咁即係我諗大家都有自己嘅難處同埋無奈嘅位嘅。咁今次公司可能留得住個人，但係就唔知留唔留得住個心啦。 嗯嗯嗱，過一段時間，工會都一路同公司有啲爭取啲條款啊等等嗰啲，其實有冇進展咧？傾咗咁耐， 其實進展就不大嘅，咁只係嗰、那個過渡性津貼。即係頭7日簽嗰、那個，咁如果你喺14日內簽咧，都會有發放到一半嘅津貼啫。 嗯。 咁其他進展不大噶。 嗯嗯，咁所以都係頭先你形容都無奈地簽咗，簽住先啦，咁樣去形容啦。但係我記得之前你又提過有啲人簽咗早簽嗰啲有啲後悔嗰啲喎，咁而家嗰啲員工係點啊？ 其實咧，尋日就冇簽嘅同事收到解僱信啦，咁睇到。解雇嗰个套餐呢之后有啲签咗嘅同事就再声入嚟话我见到个套餐我情愿攞个套餐都唔想签有冇办法帮到我。 有几多呢啲人度啊 为数都唔少即係而家件事越嚟越複雜。 点解又解雇套餐呢又同我哋解个解雇套餐点 解雇套餐就係、是、即係都係有長期服務金啊，一個月代通資金，同埋之前如果幫公司攞過無薪假嗰啲就會有退款咁樣咯。 嗯， 係有啲同事就話，其實我情願要解僱啦，而家可唔可以幫手撤回翻之前簽咗新合約嘅決定啊？咁但係睇嚟公司應該唔肯噶啦。 嗯嗯。点解咁吸引咧？呢个呢啲唔系应该都解雇都有咩？长期服务金应该有噶啦，一个月代通资金呢个预期之外，定系嗰啲无薪假有得退翻嗰啲预期之外？ 我都唔知个别同事点啦，即系可能之前真系资讯方面，即系大家吸收得唔好，咁所以唔知道嗰个情况，嗰、那个套餐系咁样。 福利嗰啲咧，系咪都因為之前我見有關注啊？第日係咪可以繼續用特惠價搭機、搭飛機啊？嗰啲有冇分別嘅呢啲？即係而家解僱同埋裁員嗰啲有冇分別嘅？ 福利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咁之前咧，話解僱其實係即係自己嘅嗰、那個旅遊嗰個福利咧，就會即時完啦。 嗯。 同埋之前有。議員都講過，如果被解僱嘅話咧，即使係屋企人係國泰嘅員工，咁但係都唔可以享有嗰個旅遊福利嘅。 嗯。 咁但係 昨日出咗咧，就系呢一样有变啦， 有埋嘅而家。 系啦，而家就有啦，咁所以就更加多人后悔签咗啦。 咦，咁听落系咪即系解雇，即系而家唔签新约而解雇所得到嘅，同之前被裁嗰啲系接近嘅？而家听定系一？ 又未知，拉近咗少少咯。 嗯，就系、是、福利嘅位啦，头先讲，即系福利起码睇齐啦，机票嗰度系咪啊？ 机票都唔系，都系要你屋企人喺度做先得。 哦 ，OK。 系啦，咁即系自己原本有嘅都系冇嘅。 嗯。咁但系称落都对某啲嘅员工都有吸引力啦，呢、這个咁头先你讲都冇啦， 所以就令到佢哋后悔签咗新约咯。 嗯，工会方面咧，工会啲理事有冇签翻晒新约咯？ 有啊，嗰日就含泪签新约啦，可以咁讲。 嗯嗯，点解咧？你哋咁极力争取，头先就或者过去都支持指出咗啦，有啲问题所在咁、嗯，但系最终你都签喎又。 咁。一嚟其实我哋觉得我哋对呢个理事会嘅承诺，即系要做到出年五月尾啦，我哋觉得系大于即系自己嗰、那个自身嗰个选择嘅，即系因为我哋承诺咗去做呢个理事会，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初期已经喺度谂，到最后我哋会唔会签，即系已经谂过噶啦。咁、而嚟到最后呢一日，虽然。在现在争取不到什么，但是我们都还会想继续为同事为会员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所以我们起码会做到5月31号、 因为你不是员工就做不到工会了，所以就 是啊，没错、 另外我见你之前都有跟找个劳工处的帮手，帮到多少呢？其实看回头 咁當然實際一啲成果係冇乜啦，咁、但係勞工處嗰、那個角色都可以幫我哋收集到好多分歧，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其實幾需要呢一個中間人。 好啦，嗱，咁今次講緊啦，唔簽約嗰度700人到啦，咁另外裁咗就5300人到啦，知唔知嗰啲人而家點樣啊？唔做國泰，咁其實揾其他。航空公司同类工作都未必容易噶，你见到佢哋多数有咩打算啊？ 其实同事都系转行嘅多嘅，同埋即系可能国泰同事都心理质素唔错，咁我见佢哋都未至于即系好灰心或者好绝望，咁其实大家都好乐观积极面对，咁呢个都系稍为欣慰嘅。 转行系转边啲行业多咧？见到 其实。保险啊、地产啊、即系或者自己搞下小生意都有。 呢啲工会帮唔帮到佢哋啊？ 都可以啊，因为都有唔少嗰啲职业转介嗰啲公司都有，即系同我哋联络，就话我可以帮你哋啊，叫我哋即系如果有需要嘅会员就联络佢哋啦，咁样咁即系都好多谢外界支持咯。 暂时睇咧，成功即系转到行、转到型嘅，占头先讲嗰6000人几多度啊？多唔多已经有新嘅出路啊？ 都应该多噶啦。其实同事自己即系一直都有好好咁装备自己嘅，咁所以即系应该都会好快揾到新出路。 好，再问下啦，咁今次呢件事系咪算告一段落噶啦？工会仲有冇得再有下一步行动啊？而家 工会会继续去即系谂下有咩方法，即系继续去做呢件事嘅。咁但系暂时就要帮一帮寻日被解雇嘅同事先，因为佢哋都有唔少问题，又要计下嗰啲美粮啊，即系各式各样，即系仲有工伤起身嗰啲又点算咧？咁。系咯，呢啲都要 帮咗先。好，咁多谢晒黄思敏先同你倾到度，多谢晒你啊，黄思敏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啊。电话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见到国泰今次嘅处理，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航空业的确咧就喺生意方面啊受到好严重嘅打击啦。咁佢哋行咗呢一步，咁但系工会方面头先都听到佢嘅睇法啦。你又点睇咧？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咁另外再拉阔啲啦，成个旅游业何尝唔系大受影响啊？咁啊见到都不同嘅单位啦，都揾紧啲不同嘅方法去到帮手噶。 旅發局咧上個月就推出咗一個叫做想你遊香港嘅計劃，咁咧就話如果消費滿800蚊嘅話咧，就可以免費換一個本地遊嘅名額，咁有10,000個名額噶。咁就話推出咗兩個禮拜之後咧，俾人換曬咯噃。咁啊見到呢個有啲咁嘅本地遊出現，咁但係居民業界都覺得呢啲未係幫到好多噶，都叫幫到啲啦咁樣。咁啊整體嚟講，業界嘅情況係點咧？咁我哋不如請翻位。啊！業界嘅代表傾下先，請嚟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一齊傾下噶。早晨，姚思榮。 早晨，葉冠林。 係，不如先講下呢個旅發局搞嘅想你遊香港先，你覺得成唔成功啊？算。 我都覺得 OK 嘅，起碼對零售、飲食方面帶動下啦嚇。咁、業界方面都參與到嘅，咁但係參與嘅公司得50間，又唔係太多啊。咁啊，兩個禮拜馬上有一個咁嘅。效果咧都係預期之內噶啦，啊，因為而家香港人你知啦，而家出外又冇辦法啊，咁啊啱啱先至好多旅遊可以解封咧，咁有機會，咁大家當然參與下啦，而且啲今次有50條線路咧，亦某個程度上俾香港旅遊業界咧有機會即係盡量去搜索下香港咩好嘅旅遊景點。咁未來如果真係開放內地或者海外嘅入境旅遊咧，咁、對大家都有個啟發嚟嘅。 嗯，其實你而家搞到50條線啦，其實等於有幾多工作製造到出嚟，幾多人受惠到啊？你見到？ 唔會太多嘅，因為你一個公司有200個位，咁一個團咧做28個人啊嘛，因為佢30個限制令咧，係佢將司機同埋導遊分計埋落去嘅嚇。咁即係話一間公司最多係開到6-7團啦，係啦嚇。咁8團到啦，即係要計到盡就。咁你公司嚟講，你8團如果一間中型公司咧，就冇乜肉食嘅，因為你生意要成本噶嘛嚇。咁、但係起碼就員工有公開啦嚇，導遊有團帶，咁司機有可以揸下車咁樣嚇。咁、幫助唔係太大嘅，反而嗰個綠色生活本地遊，我哋寄望呢個咧，嗰、那個覆蓋面就闊到好多啦，嚇，同埋個量會大好多嘅。 呢、這個都做緊嘅咯，呢、這個你見個反應點啊？之前有政府有啲補貼200蚊一個係咪啊？即係喺旅行社嗰度，其實嗰度又幾旺咧又。 嗰、那個就咁嘅，就政府通過嗰、那個叫做環保處就撥出一億啦，嚇、咁發展呢、即係推廣綠色生活本地遊啦。咁而家慢慢推出嚟咧，就有1000個名額每間旅行社，嚇、每位旅客即係可以補貼200蚊。咁啊，啱啱開始咗兩個禮拜，咁而家有大約260間旅行社咧，向旅遊業議會登記咗，準備做呢啲咁嘅本地遊團嘅。咁佢哋都要登記埋行程啦。咁據我所知，大約有超過1000個行程咧，都報咗俾旅議會噶啦。咁而家按照我個覺得咧，都係預期之內，因為香港咧而家有1700多間旅行社。咁兩個禮拜有200多間咧，都係差唔多呢個數啦。咁整個計劃咧，最多受益咧大約500間旅行社到嚇，因為我當你間間都攞足曬咧，就20萬。再乘500間就啱1億啦。咁而家都睇緊嘅，如果個數量係超過譬如500間而報團嘅人數咧，就大家都好似好踴躍嘅話咧，咁我都希望政府追加呢筆錢咯。目前都係觀察緊。咁據我所知，因為啱開向兩個禮拜啦，那個反應咧就比嗰個想遊香港即係旅發局嗰、那個推廣咧。就先焦點去咗嗰度，咁而家滿曬啦，咁開始咧市民啊或者各方面咧就焦點去翻即係綠色生活本地遊啦，咁而家開始個量咧就上緊，但係咧就我睇到需要過程啦，因為又要推廣啊，又要即係旅客要知道咩產品，咁而家旅行社都喺度嘗試緊。咁你话效果点样咧，都要再睇睇先知。 其实本地游呢条桥得唔得咧？暂时见旅发局嗰个想你游，因为佢系消费满800蚊就免费俾你换噶嘛，咁所以啲需求都唔知有几多。咁另外绿色嗰个本地游嗰、那个，就政府其实等紧200蚊一个落嚟资助啊嘛。如果真系要自负盈亏咁去营运，其实本地游得唔得噶？你睇？ 如果你是做开的、本地游的、公司規模不是太大呢，是帮到一点的、啊、即是你、短期内目前呢入境又冇啦，出境又冇啦，咁、唯一就係今次能夠推出一個綠色收入本地遊呢，起碼、公司都係諗一諗，冇業務情況之下呢，公司係咪如果做開嘅，佢馬上可以調動資源啦，包括啊、即係公司嘅做計劃嘅人數嘅人員啦，亦、包括導遊啦，咁冇做開嗰啲，可能做開、入境遊嗰啲呢，佢都可以調整一下個策略嘅、但係你話做出境遊嗰啲呢，都有啲客路喺度，咁有啲做出境游嘅，以往咧都有做一啲本地游嘅，咁、所以佢都可以尝试，咁所以短短两个礼拜有200多间参与咁嘅原因，咁、但係香港旅行社咧超过一半咧，以往係做啲订票订房嘅，咁佢嗰啲咧就会难啲啦，因为佢唔係有团嗰个咁嘅经验啊，又冇团嗰个客路啊，咁、突然间转呢个型咧，佢就要諗好多办法咧先至得，咁我估计咧，你话头嗰几个礼拜咧，有几百间登记咧，我觉得都系预期嘅、但系咧再多咧，就呢班以往唔系做开团嘅，咁、呢部分嘅agent咧，佢就要再谂谂点样去转型啦、或者同一啲旅行社合作。如果佢唔咁样咧，所以我估计咧，即系呢班嘅旅行社咧，就冇得得益噶啦。 Okay. 因为佢冇经验，做唔到嘛。 咁拉阔啲啦，咁而家成个旅游业嘅情况系点咧？嗱，保就业就快完啦，咁啊见到之前都有听到有啲倒闭啊嗰啲，而家啊唔系倒闭，应该系叫长期放冇薪假啦，应该咁样讲啦。咁而家系 新留职啦，佢就 系啦。咁而家点样啊？你业界里边冇保就业挨唔挨得到啊？ 保就业大家就希望政府咧系咪可以延续个保就业啊？因为旅游业咧，大家都知啦，系所有行业入面咧系最惨嘅。由今年一月开始封关，到而家9个月啦，咁入境出境已经系零收入。本地游咧，6月份曾经话都做了一段时间，就收尾7月嗰、那个疫情又反弹啦，又停咗，最近又推翻出嚟。咁可以讲咧，成个旅游业咧，尤其旅行社咧，已经9个月咧，绝大部分系零收入嘅。咁啊，即係可以咁講，你全香港你睇邊個行業咧，即係慘得過我哋啊？咁樣係咪？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因應我呢個特困行業咧，係唔係唔好採即係唔好採取一刀切嘅做法？係咪都評估下我哋目前嘅困難，可唔可以作出一個即係特別嘅資助？即係話喺保就業之後咧，有一個再叫延長版啦嚇，俾翻我旅遊業啦。咁我哋都希望，譬如话每间旅行社80万啦，我哋要求唔高啊，系咪？挨半年咁样，咁然后再保就业嗰个做法9000蚊一个月，可唔可以延续多半年？咁员工嗰度有啲补贴咁样，咁呢个做法咧，我哋希望政府即系解决条数其实唔系好多啫。咁但系咧，好可惜啦，即系最近啊，邱局长出嚟嘅信息咧，佢就觉得保就业完咗啦，政府喺呢方面唔会再考虑。咁呢方面我哋都觉得系唔合理嘅。你唔能夠將所有行業即係同一個睇法啊嘛，咁就呢件事，我哋都寫咗信俾特首，亦準備呢個月底之前咧，再約特首咧講一講我旅遊業嘅困難，希望政府咧有冇有一個即係特別嘅處理嘅方法咯。如果唔係咧，我哋唔知捱到幾耐啊。個疫情而家到睇到啦，外圍歐美國家都失控，東南亞都未知佢咩環境。咁如果你咁落去，我哋都唔知係咪真係要逼到所有旅行社倒閉或者要裁員囉。咁呢個我哋希望政府正視我旅遊業界面對嘅困難。 有啲人就話可能其他行業都慘㗎喎，獨旅遊業俾你哋再有新嘅保就業，咁唔公道喎，有啲會話。 呢個就係話你要分析囉，呢啲特困行業係咪？咁你去作出一個比較，然後作出一個措施。而你幫呢啲旅行社本身個出嘅錢唔係太多，幾億就可以解決啊嘛。你嗰個海洋公園都抌下幾億啦，係咪？咁你幫咗一個公園，同埋你幫一個行業咧，我覺得政府呢方面值得去考慮嘅。當然我哋最緊要都係要開關啦。如果你能開到關，咁好多問題解決啦。而家開唔到關，你又幫唔到幾時？咁你又唔去面對我哋嘅困難，咁係咪抵住我哋成千幾間旅行社咧？ 咁係咪咁捱到即係無疾而終呢？ 嗯嗯，另外你之前不是想过其他招数，旅游业赔偿基金和旅发局的拨款都可以我来这个时候特事特办来用，简单说你看 看。旅游赔偿基金政府就解释啦，就因为那个有关法例啦和使用用途问题啦。 嗯。 那现在我们是有提出一个就是旅发局，那现在你有成十亿准备做香港推广的。 嗯。 那你都没有用到啦，那估计到今年的明年的三月底咧，財政年度完咗咧，你呢個筆錢就重新要規劃過噶嘛。 嗯。 咁不如你作為頭先講啦，既然各個行業都可能有困難，咁如果旅遊業界有呢啲咁嘅基金或者資金喺度，政府係咪改變用途去作出一個有限度支援咧？咁樣，咁即係呢個做法，我哋係其中啲業界解出嚟，避免頭先你所講啦。喂，你政府又擔心平衡唔到各個行業喎。咁如果呢個旅遊業有一啲嘅資源，係咪喺呢個資源入面抽部分出嚟作為支援呢？咁樣，咁呢方面我覺得即係可以解一解啦，佢嘅一啲顧慮啦。 嗯， 其實只都係個心魔問題啫。咁你解釋到俾個社會知，喂，你揾個行業同旅遊業界比啊。 嗯， 如果邊個行業真係慘過佢，大家咪都照一個咁嘅即係處理嘅措施咯。 嗯， 咁即係我覺得政府可以將佢分一分。如果唔係咧，咁落去有啲特困行業啦，包括我哋啦。 Okay. 如果政府都有態度咁樣，我覺得即係政府應該採取一個更負責任嘅態度咯。 嗯，好啊，好，唔多謝你先，姚思榮傾到呢度。姚思榮咧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頭先講到一啲嘅本地遊有幾大吸引力，你可以帶嚟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姚思榮提到旅遊業界特困嘅行業要特別嘅幫助，你又點睇咧？可以講下你嘅睇法。 行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海峽。同時，熱帶低氣壓天鵝集結在岩港之東南，大約2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日間大致天晴，星期日雲量較多，下個星期初天色好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先后在关键摇摆州份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报捷，令到他目前夺得的选举人票一共是达到264张，距离入主白宫所需的270票的门槛只是差6票。而争取连任的特朗普，他的竞选阵营就打响法律战，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轻重。而美國今年的總統選舉投票率可望製造美國百年來的新高紀錄，而民主黨總統的候選人拜登已經獲得超過7000多萬票，刷新前總統奧巴馬所創的紀錄。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錄得一宗源頭不明的新型肺炎個案，患者是港機集團的飛機維修員，工作期間懷疑曾經同確診的抵港機組人員接觸，暫時未確定是否因此染疫。全公司260人要接受檢測，同組60人暫時停工。患者的三個屋企人不適送院，他兩個仔就讀的幼稚園和小學需要停課消毒，超過1000名師生會派樽檢測。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疫情放緩，原本受影響而延期的展覽亦都陸續復辦。继香港书展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日开幕之后，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就表示，新一届工展会亦都将会抢集在下个月12日至到明年1月4日举行，场内将不会设有任何试饮试食，入场人士必须要佩戴口罩。有熟食档参展商就话，届时只是会卖包装食品，预料疫情之下今年的生意会下跌至到只有1至2成，但是仍然会参与，希望带动消费气氛。《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因應疫情發展，全港學校正以半日形式上課，但一眾跨境生仍然未能夠回港上課。在新學年點算新生數目，俗稱數人頭的程序上，教育局作出特別安排，只要學生有參與網上學習，就可以計算在內。 经点算人数之后，全港有六间公营中小学一共需要缩减六班。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和起诉，港台工会已经要求管方介入和协助。昨日下午和管方开会，与会的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说，公务员事务规例已经定明律政司提供的支援仅限于公务员，蔡玉玲是自雇的服务提供者，不受保障。他说会上同事都极力要求管理层向公务员事务局申请豁免，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就说会跟进。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再出招推动市民回收，首阶段在至少两个试点，即至在闹市租地铺开设回收便利点，目标是全天候接收纸、罐、胶等八类可以回收的物品，其中一个试点落实在天后电器道，面积大约1000呎的地铺十月底已经开始试业，以简约的型格装修招来吸引年轻一代参与回收。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无论谁是白宫主人，压制疫情本来已经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四年美国社会两极化变本加厉，新一届政府能否团结国民有效施政令人关注。特朗普揭开了美国后真相时代，政治的劣质化、阴谋论当道，情况并非朝夕可以还原，怎样可以避免滑向难以管治的状态，会是下届政府的一大考验。明报社评， 《蘋果日報》評論說，美國的選舉制度的確有漏洞，但這場選戰是透明的，選民的意願還是能夠得到體現，不是中共鐵幕後的權鬥小圈子選舉可以比擬。評論說，民主制度的強大在於它所具備的自我糾錯能力，在經歷今次嚴重撕裂社會的選戰之後，相信美國的選舉制度會得到完善。《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的社評講到，愛國者治港是原則底線，立法會必須要由真誠擁護基本法的人擔任議員，任由攬炒議員歪風蔓延惡化下去，必定將對香港長遠的利益造成重大傷害。社評說，國安法明確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法律當用則用，無需猶豫不決。這個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新一批 iBond 昨日截止認購，大約46萬人認購，是目標發行額的 3.9 倍，較上次2016年的相應金額高73%。社論說，香港受到中美貿易戰、反修例風波、新型肺炎、港區國安法等影響，社會氣氛不安，環球股市大上大落，加上連螞蟻集團亦都可以突然暫緩上市，市民無心投資亦屬正常，所以寧願大手購入 iBond 穩陣抗通脹，當作買保險。成報社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挤塞嘅，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讲到，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升工厂大厦一段咧就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晋升工厂大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失業率咧創咗16年嚟嘅高位，最近都見到一啲旅行社都話有啲無薪假裁員嘅情況。 保就業計劃而家係咪第三輪，基本上鐵定都唔會做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保就業計劃咧，我哋就唔會推第三期。你見我哋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裡面嘅措施咧，真係受到政府啲措施影響而關閉嘅，我哋先至會考慮有一啲具體啲針對性嘅措施去幫手。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前路茫茫，点搵出路啊？ 搵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元，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2020年11月6号，美国大选仍在点票，多个州有民众示威。 本地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源头不明个案，曾到多个足球场。 足总星期六起重新开放球迷入场，入座率不超过75%。 国泰超过90%机师及机舱服务员签新合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讲下香港立法会上面嘅形势系点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之后啦，最少一年之后啦，咁议会就延任。咁今届翻嚟咧，都议会上面嘅气氛都好紧张啊。咁其中一个可能最大嘅争议点咧，就系话。嚟緊特首講過話，都會諗下係咪要境外投票呢樣嘢嘅喎。咁呢樣嘢如果要做，都要經立法會去討論嘅噃。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涉及有喺個境外投票嘅議案嘅話咧，咁就而家都已經喺度，即係大家都關注緊嘅啦。我睇尋日《星島日報》咧有篇文章啊，佢哋大棋盤咧就話境外投票嘅法案咧預計就話下個月咧先至會上馬攞去立法會嗰度嘅啫。咁據《星島日報》佢話佢哋了解咧就話而家咧都有個初步嘅計劃啊，政府嗰度咁就話身處內地嘅本港選民咧就如果要投票一定要登記先，然之後咧先至可以喺內地投票噶。咁到時要親身投票，但喺邊個票站投票咧就由有關方面做決定嘅，就唔係選民自己揀嘅。另外就話，如果政府要喺內地搞票站咧，就要靠駐當地嘅辦事處啦。嗱，北京有駐京辦啦。另外喺廣東、上海、成都、武漢都有經貿辦嘅，咁所以好有機會咧，呢啲地方都可以做票站。咁就話而家咧喺廣東省成年香港永久居民咧有成33萬，咁所以廣東省裏邊咧可能有部分城市都會有票站嘅。咁不過場地安排實際係點咧，都仲諗緊。另外啦，好多香港人都好關注究竟內地投票選舉公平公正嗰度點處理咧？咁據《星島日報》了解咧，就話政府傾向咧即場做點票嘅。咁但係點樣做監察啊？點樣安全運送票箱啊？點票安排呢啲細節咧，都仲要再從長計議。咁呢個咧就係《星島日報》嘅一個方向出嚟啊！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一齊傾下。早晨，田北辰。 早晨， 不如先讲大嘅方向先。而家政府都话谂紧系咪有得做呢个喺内地投票嘅？你点睇成个方向先？ 嗱，不如我讲讲几个其实主菜啦，主要战场啦。第一，那个本地嘅法例讲一个合资格嘅选民条件之一就系佢系一个常居香港嘅居民。咁呢单嘢一改咧，那个。影響就非常之大啦，就翻天覆地嘅改變啦。咁政府已經話咗，因為最近佢嚟立法會答過一個口頭質詢咧，話政府冇計劃去改呢一個條件，即係話咧，無論你點投票，都一定要係一個常居香港嘅人。佢講咗呢樣嘢啦。OK， 嗱，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如果你係喺境外投票，到底係將來恆常？次次都得，定係真係嚟唔到香港有重大事件，好似去年抗疫咁嘅情況之下，先至係一個後備方案呢？咁呢個係一個普遍社會好關注嘅嘢。第三就無論你喺境外邊度投票都好，你點樣樣令到香港嘅其他嘅人信服，係佢公平公正？如果有 舞弊有違法啊，咁你係拉佢定唔拉佢？如果你拉佢，用乜嘢嘅法例去拉佢？而家係咪又要引渡？係咪又要成？係咪要委託內地嘅執法人員咧？咁嗱，我真係覺得咧，呢幾個咧係最關鍵嘅。 嗯， 咁我逐一講啦。 好啊。 最少震盪嘅咧就係一個後備方案，即係話如果呢、這個新冠肺炎延續到即係明年九月，都係麻煩，可能有第五波、第六波啦，大家利是係咪？ 嗯。 咁就攞呢個後備方案出嚟，呢、這個就係叫做最少衝擊嘅。 嗯。 啊，咁如果唔係咧，你就恆常化嘅咧，就升咗級噶啦。咁好多人就會話：，咁你呢件事情嘅起因係因為呢、這個即係新冠肺炎啫嘛，係咪？咁如果出現冇嘅，咁你仲要做呢件事咧？咁政府有排解釋嘅。 係咪咧？呢、這個係咪咁嘅方向？佢係。是不是說因為新冠肺炎而令到不來呢？還是長遠想都覺得中國之內都可以 行？他在立法會，他曾經答過一個問題呢，就說未必一定是要有特殊情況不來得香港才開放境外投票。 嗯 啊、這個呢就升了級了，爭議性會多了。嗯、就是說你出師無名嘛、 嗯、 你原本說境外投票就是因為新冠肺炎，咁可能驚出年延續，又可能將來有其他嘅事件係令到內地好多港人係唔可以嚟投票，咁你就要有個後備方案。 嗯， 咁如果你話諗一個咁嘅後備方案咧，呢、這個衝擊係最低嘅。 嗯， 咁如果你話常備呢個方案啦，就變咗常態，佢嚟唔嚟得都好，都免得佢可以嚟就喺內地投票咧，咁呢個就啲人就會要佢解釋，咁你點解要做呢樣嘢咧？ 嗯， 咁點解？即係點解會得無時無刻有呢樣嘢而咁多年冇呢？咁呢個難解釋啲嘅。 嗯， 好啦，佢都講到話點樣去確實確保公平公正啊，令人信服啊。如果有舞弊，可以真係用香港法律拉人呢？呢單嘢呢就好難好難搞嘅。 嗯， 咁對我嚟講呢，最方便嘅解決呢個方案呢，就係揀一個地方係內地嘅港人可以去到，但是呢又不算入香港境，但是呢又是受香港的法律管制，而呢那整个投票呢是由香港的选委会的官员去执行，而有任何的舞弊呢，香港的警察是可以拉人的。 OK， 嗯， 那就要我一个这样的天堂啦。 有什么地方 呢？有，你想想在哪里？我想到呢就是深圳湾啦。 嗯， 深圳湾呢就一地两检嘅。佢过咗条中间线呢就有一个好大嘅地方呢、 嗯、 就係、是、受香港管辖。 嗯， 係香港法律嘅司法即係范围之内。但係呢就未入境嘅。而家呢个地方呢喺深圳湾呢就要嚟做緊嗰、那个所谓测试。 嗯， 即係而家内地有人返嚟呢就要做个快速測試啊，嗰啲咁嘅嘢就喺嗰度做，做完之後咧就俾佢入境嘅。 嗯， 咁呢個地方咧就其實等同好似機場都係啫嘛，機場一落機就香港管。 嗯， 但係你又未入境嘅、啊。 嗯， 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當然個代價就係可能，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後備方案又好，常備方案又好咧，咁嗰一日咧就深圳灣就可能唔開放啦。咁、 嗯、 你唔開放就純粹要嚟俾嗰人去投票啦。咁你就可以啲人去咗嗰個地方、 嗯、 其實就未入香港境，咁你未入香港境你又唔使諗十四日隔離呀、啊、乜都唔使諗啦，咁、 嗯、 你返內地嘅時候你又冇理由要你再做任何嘢，因為你行過條線㗎嘛， 係、 嗯、咪你做完晒啲人咪返過去囉，咁、 嗯、 跟住呢又全部係香港法律喎、 啊， 係、嗯、咪全部我哋話晒事喎、啊、甚至我哋有人去監票都得喎，係咪咁呢個呢我所想到呢就叫做可能令全个社会都比较安心。OK， 咁、嗯、当然个问题就係好多内地嘅港人呢就要搭车去深圳湾啦。咁但係点都好过过境啦、啊。 嗯。 咪咁点都好过境，同埋最紧要嘅卖点就係令人觉得可以公平公正。 嗯。 因为係成件事情其实咪等同好似喺博览馆做个投票站咋嘛。 嗯， 你咪都系香港官员，你去到你咪投标投完判，你咪走咯。 嗯， 咁咧就最少争拗。 咁對於內地嘅港人嚟講呢，你深圳灣都唔係一個好難去嘅地方啦，係咪？你好多巴士呀、成呀全部去到啦。咁呢個呢，我覺得就係對社會嚟講嘅衝擊最低嘅。 嗯， 如果佢真係要開放到各個地方住經辦呀、住乜辦呀、住乜辦呀都有，咁跟住又要委託內地嘅執法人員呢，咁嗰陣時呢就會一個好大嘅爭議，邊個執法啦、啊、如果有舞弊又點呀、啊、係咪引導返嚟呀點點點呀，公平公正又引起好多嘅質疑呢。 嗯， 呢、這個就有一個好好震盪嘅嘢。咁於是乎人哋就會挑戰，唔得，我要去而家要去司法覆核，呢、嗯、班人點解係屬於常居香港。 嗯， 咁呢就揭起咗另外一個大話題啦。因為一路以嚟呢，常居香港係香港嘅法例，但是呢个定义就不清楚的。你是不是一个地址就叫常居呢？ 嗯， 全世界都没有可能啊话你有个地址在一个地方就叫常居的嘛。 嗯， 是不是？那通常很多地方常居呢就要住满180多人。那你说如果有人挑战常居这个条件的话，因为政府想开放到全个中国都可以投票，因为太复杂了。系咪？咁有啲人可能真系几年都唔翻香港嘅，咁你点解觉得佢系常居咧？咁咁挑战呢样嘢咧，咁法庭就要判噶咯。 嗯， 咁法庭判嘅时候咧，佢可能话至少180多日，你有出入境记录，我先当你系咁。咁可能咧，有好多以前可以投票，佢都唔投得票嘅，系嘛？ 嗯， 因为以前佢哋即系落嚟投完上翻去，冇人质疑佢报个地址，佢咪喺度常居噶嘛？ 嗯。 而呢件事情從來都冇人撩起過，冇人去講噶嘛。 係 啊，咁所以你話如果喺深圳灣咧，就冇人去搞呢啲嘢嘅，因為你根本上同以前冇分別，咁咪照做咯。 係係。嗱，田北辰，我見你就提咗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啦，一次性嘅，即係喺特別情況下先用嘅，就係深圳灣度投票。但係真係似乎啊，就同而家聽嗰啲風政府嘅諗法就唔係呢一種喎。頭先講佢係希望 係我話最少衝擊就係後備方案。係 OK， 有需要先攞出嚟用。如果真係作為一個常態呢，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因為你都係仲係香港管轄嘛。 As long as 你係喺深圳灣，嗯，我哋啲人睇住話呢，對我嚟講喺香港嘅唔同嘅投票站同埋喺個地方冇乜分別， 係 嗰，那個呢我都覺得容易啲俾香港人接受呢。你話唔係後備啦，總之以後就常備啦。 嗯，如果常設嘅話都返到 深圳灣呢就好複雜啦。 嗯， 咁點解內地得？點解住 New York 個唔得？點解住三藩市個唔得？咁我唔知點解釋啦。 唔係，但我常設嘅話，翻到深圳灣都翻到嚟香港邊邊啦，已經不如翻埋嚟，即係嗰個分別唔係好大嘅，係咪？ 唔係，個分別就係你唔使再諗咩新冠肺炎啊！你點知下次仲有啲咩嘢啫？ 嗯。咁嗱，翻去啦。若果好似《星島日報》頭先引述嗰種方向，聽你咁講，係咪都好大震盪？基本上好難搞啊！即係嗰只模式嘅話。 话你话去到最尽，嗱佢而家话咗唔接受邮寄啦， 嗯， 系咪？ 系， 咁最大嘅即系嗰个挑战就系 头先讲法律嗰啲咯，点执法啦、 啊？公平公正啊，点执法啊、嗯？到时有冇网管啊？ 嗯， 嗰张票即场点票咁，你知道我哋而家点票都几百只眼夹住噶啦， 系， 咁到时边个想去夹住佢点票啊？真系冇眼睇啊！ 咁即系点啊？赞唔赞成啊？如果真系推呢个方案嘅话，系咪都 系咯？所以我咪觉得最稳妥咪深圳湾咯。 系啊，我明白你呢、這个。咁但系佢讲话咩嘛？广东、上海、成都、武汉有经贸办嗰啲都有得谂啊嘛。即系啲风传出嚟啦，嗰只嗰个。 咁睇下政府有冇能量去说服咁多嘅香港人系可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做到公平公正咯。嗱，嗰方面咧，你如果睇《星岛日报》咧，佢完全细致天缝噶， 嗯， 话研究紧噶， 系系。 冇人諗得通啊！諗得通啊！20年前都做咗啦，使乜今日做啫？ 嗯嗯， 你諗下？ 嗯嗯 ，OK。嗱，另外想另一個角度睇啦，若果真係喺內地有得俾香港人投票啦，你覺得對內地有冇衝擊呢？有啲分析又話，如果喺內地俾啲內地居民見到啊，原來人哋地方香港呢度啦都可以做一個咁樣嘅直選嘅話，可能對內地嘅民情都有所衝擊嘅。你作為港區人大代表，你點睇咧？會唔會呢方面都要考慮下咧？佢哋嗰啲 點會啫？ 嗯。 我哋3000多个人大选啊，都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噶啦，内地都系咁选噶啦。 嗯，但系咪一人一个市民先？所有市民有得选先？ 系噶，系噶，系噶。 你全部市民有得选嘅咩？你哋咪 三千个系嗰啲市啊、县啊咁一路路上去噶嘛？即系我哋啊，梗系唔系啦。我哋就香港系一小撮人啦，但系内地系全部人，跟住又再选啲人出嚟，嗰啲又再选啲人，咁一路选上去噶嘛？ 嗯，咁都系间一级一级咁上啦。 系啦，系啦，系啦，一级一级咁样样嘅，系啦。 嗯，但系呢种一人一票嘅选举啊，即系我哋立法会嗰种方式啊，会唔会为内地带嚟一啲冲击咧？你又觉得？ 我就觉得如果你是在深圳，所以咪嚟嚟一句说话啦，你喺深圳湾啲人根本个个都是香港地方嚟㗎，咁有乜分别啫？ 嗯， 係咪你一带咗入去内地就另外一个世界啦？ 嗯， 咁尤其是喺嗰啲人嘅屋企隔离，咁佢要问啦，点解话香港而家个两制咁先进，点解我哋呢、這个係咪国家本身是不是可以都想下呢？咁正正好似你咁讲，如果去到全国都有呢，就会有好多人想起呢样嘢啦。 嗯。 咁你喺深圳湾你又乜事都冇嘅。 OK, 好。咁就电话神先倾到呢度啊，有个好具体嘅方案交出嚟，就话希望如果喺香港以外做投票嘅话呢，就一次性咁嘅就係冲击最大嘅。另外就係提出深圳湾呢个位呢可以考虑我嚟做票站。多谢电话神先。电话神啊，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港区人大代表啊。热线继续开放，咁头先都倾到有关旅游嘅话题㗎，听众陈女士都想一齐倾㗎。陈女士你好。 系。 早晨、早晨。 我唔知讲旅游系定讲投票，我有两方面嘅。 讲乜都得，把握时间请讲。 如果首先讲旅游先啦、 嗯， 我咧就赞成政府咧就即系资助嗰啲旅游界啦， 嗯， 就开多啲嗰啲旅游团咧，系即系譬如佢哋单身男女啦， 嗯， 即系不分年龄啊， 嗯， 咁咧或者有啲想收养细路仔嘅家庭啦，咁佢哋都可以去嗰个旅游。那个旅游等他们认识对方，如果他们成功呢，政府呢就有奖励的，譬如他们穷呢可能奖给他们住廉租屋啦，如果离婚就没得住。 Okay. 这个即是事关呢、okay. 旅游以外还有其他使命啊，这个真的即是整个存在有其他功能、 啊。因为呢单身生活呢是很昂贵啊，他们要每人一间屋啊，咁如果佢哋双方咧互相照顾啊，咁、本来两个人做工可以一个人做工、 okay. 就可以减少啲、 okay. 提供佢哋个工作。 你剩翻半分钟，唔系想讲埋投票，不如讲埋啊！你又半分钟 投票咧，我咧就话唔赞成境外，因为而家你可以七百万香港人咧，嗰啲票可以影印噶嘛，咁可以投出1.4亿人个票出嚟，咁点算啊？ 点样可以影印啊？啲票冇得影印噶。 咁你投票嘅时候咪可以影印好多票囉，咁你又好难查佢系真伪㗎嘛。 冇得影印嘅票呢啲有睇住嘅呢个。不过多谢陈女士啊，都关注到即係选举公正性嘅问题。嗱，我哋热线继续开放係1872311 1872311，转头返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访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名问责官员。韩正表示，中央坚定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期望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大局。交俾喺北京嘅仇志荣报道最新情况。 好，唔该晒，我而家就喺北京市联合国宾馆外。喺大家知道嘅发展事务中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宾馆入面，国主管港澳事务嘅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接见，两人握手之后并排坐，两地官员就分别坐喺两边，完成座位嘅布置。有别于近年特首向国家主席同总理直接，即系领导人坐喺长台嘅主席位，特首坐喺长台直接一边。参加会面嘅中央国务院官员，并包括港澳办主任谭宝龙、副主任张子平、中联办主任邓国龄等，五名随行嘅本港人大局长同特首办主任陆俊飞有出席。韩正喺开庭发言嘅时候话：，今年以嚟，林郑月娥带领嘅特区政府克服各种困难同挑战，例如系落实香港国安法，运用积极作为，求是中央坚定支持。好明显， 今年以来呢？那个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林郑特首啊带领的特区政府，可以讲是克服各种困难，迎难而上， 在疫情防控啊，疏解民困啊，恢复经济啊，落实香港国安法，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大局啊，积极作为，做出了那显著的成效。中央对政府啊对此是充分肯定的，中央政府坚定的支持林郑月娥特首，坚定的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是一以贯之的。 刚才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的2035年总目标的建议，佢透露而家正系制定规划方案，佢会全力响起十次通过之后制定实施，期望香港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 我们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啊，都看提出了“十四五”我们国家发展的规划和到2035的远景目标这个建议。那当前呢，我们正在根据中央全会通过的这样一个建议啊，正在制定国家的“十四五”的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制定完了以后呢，提请明年全国两会，就是审议通过以后呢，啊，就是要正式实施了。我的想法呢，就是香港呢也是要如何那个更好的去把握好国家发展的大局，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好香港自身的优势，找到更好的定位，把香港发展得更好。 林郑月娥就话：今次随团有五名局长，系表示特区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范围，非常广泛，亦都深深感受到中央对佢哋嘅支持。反正平時翻內地官員喺面面之前，曾經睇到美國明星選舉，有官員問點解而家啲仲未結有結果，有官員就回應：總之特朗普可能會大官司，而家會議仍然喺度繼續，會繼大約少一個星期到。林鄭月娥下晝喺特區政府嘅副總辦會見記者，同時北京行程反制會嘅廣州，今日分別喺當地同深圳會見國商省同深圳市官員。我哋嘅報道係咁多，聽時間交翻俾香港記者。 好啊，唔该晒，仇志荣。最后喺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0点，系跌25点，总成交金额1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9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5蚊，跌9.8；腾讯控股621蚊，跌4蚊；比亚迪股份202.6，升5.4。吉利汽车21.3，跌1毫；美团328蚊，跌1.6；友邦保险81.3，升1蚊；港交所383蚊，跌4毫；小米集团24.15，跌1毫；中国移动50.3，系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08，人民币6.622，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4,268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7,9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81美元，卖出1,93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欣怡花园噶。重复多次，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種互動嘅模式咧，一來我哋可以好快咁樣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個海濱，另外就係話呢啲設施咧係可以同市民互動，我哋一路去做嗰個優化，我哋好快去學習到。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我係李斯拉人，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1月6号，美国大选仍在点票，多个州有民众示威。 本地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源头不明个案，曾到多个足球场。 足总星期六起重新开放球迷入场，入座率不超过 75%。 国泰超过九成机师及机舱服务员签新合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记得之前咧，香港电台铿锵集嘅编导蔡玉玲咧就被捕啊！咁佢被指咧就喺车辆查册嘅时候作出嘅声明与用途不符，涉嫌咧就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嘅。咁寻日咧就见到多个嘅新闻组织啦，包括记协啦、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啦，另外包括有明报职工协会咧。或者眾新聞工會等等咧，就有開咗一個記者會，都關注到咧，就係呢一次事件嘅，咁就覺得呢一個嘅用行政方式去到即係運輸署啊，嗰個表格咧改咗表格個形式咧，就可能為呢個業界咧帶嚟一個陷阱啊，咁要求咧加入翻一個新聞用途嘅選項嘅。咁另外據了解咧，就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咧，尋日都有同管理層會面啦，就希望有啲支援俾到相關嘅員工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咗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欣一齊傾下嘅。早晨，趙善欣。 早晨，葉冠霖。 係，不如先講下，尋日你就同不同嘅傳媒嘅工會一齊開記者會啦，關注到嗰個查冊冇一個新聞用途選項呢件事啊，可唔可以講下你呢方面嗰個跟進會係點樣咧？ 其實呢即係我諗喺會上面有一點都好清晰，有同業都提到，我哋都好同意。其實基本上呢有好多呢啲同政府即係一啲公開嘅資料有關嘅嘢，包括我哋即係一啲嘅物業嘅註冊啊，或者係呢啲車輛登記呢，其實係一啲公開資料嚟。咁其實我哋不嬲都有一啲公開資料守則㗎嘛。咁但係我哋見到呢，其实近即系可能呢一两年咧，有唔少嘅部门对于传媒喺呢方面嘅查询咧，其实系都几抗拒去回答嘅，甚至乎有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当申诉专员公署即系及后可能收到某一啲传媒嘅投诉，即系话其实去根据呢个公开资料嘅守则去索取一啲嘅政府资料嘅时候，可能是被拒絕啦，又或者咧係即係好被動地係不回覆、不獲回覆咁樣。咁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已經講咗，就話係有問題嘅。咁 不過呢，其實到最後有一啲即係特別係可能包括警隊在內啦嘅一啲政府部門呢都係冇去即係遵從返呢一個守則。咁所以即係想講就係其實去查冊呢唔係記者嘅特權啦，而其實係應該即係大家市民都係可以行使呢個權利。咁但係現在呢如果你話加新聞選項係一樣嘢啦，但係其實以往有一個嘅做法可能更加有彈性，就係話你其實係可以注明翻你點解需要呢一個資料。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啲方面咧，工會係會繼續即係同相關部門要跟進翻嚇，同埋咧亦都聯合翻即係其他嘅傳媒，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即係去做呢一啲偵查報導嘅時候咧，即係就似乎而家好缺少一個保障。 嗯，尋日就見到不同媒體嘅工會代表啦，都有開記者會啦。咁除咗開記者會之外，嚟緊仲會唔會有咩行動去到跟進翻呢件事，聯合一齊做？ 如果你话行动上咧，反而如果净系站在港台工会嘅角度咧，我谂首先都系要对我哋嘅同事蔡玉玲去提供支援嘅吓。咁、所以即系反而就带翻去我哋琴日下昼其实除咗工会嘅代表之外咧，电视部同新闻部一啲嘅员工都喺会上边。咁其实我哋都好关注即系蔡玉玲即系出咗事之后啦，咁佢其实系为咗公务嘅理由去制作节目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关心翻就系究竟管方会提供啲咩实质嘅协助。咁当时即系我哋嘅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就重申啦，如果以我哋现行制度咧，其实就向即系未能向自雇人士去提供法律援助嘅。咁但系即系如果话我除咗呢一啲硬嘅制度之外，系可以点样即系帮助到当事人啊？咁其实阿冯生咧系冇正面回应到，咁甚至乎就话有冇机会同公务员事务局去倾下有冇其他嘅做法咧？吓，因为其实呢样嘢即系唔能够切割噶嘛，吓，即系呢一个节目亦都系我哋去制作噶嘛，吓，咁我哋得到回应就话系会考虑寻求能够豁免嘅可行性。咁阿冯先生本人就话佢有同律政处倾过嘅，但系就冇同公务员事务局倾过。咁不过咧，即系佢一方面话会积极揾律政司啦，不过同时又话会好困难，但系就承诺唔到咧几时会问到嘅。至於公務員事務局嗰方面咧，佢就即係覺得係個人會處理，就唔交代個具體方法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翻查翻嗰個 CSR 咧，即係公務員事務規例，如果港台係要向律政司去尋求支援咧，其實調翻轉頭，首先係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批准嘅。咁所以如果你冇揾過公務員事務局，又都幾難話，淨係透過我哋自己同律政署傾就可以傾到成喎。咁同埋就算提供一個支援，都係一個事後嘅支援。所以而家呢一刻咧，都只係蔡玉玲自己揾咗律師去幫手啫。咁所以即係整個會面去到即係差唔多尾嘅時候，會上面即係有與會嘅同事咧，即係都可能比較失望嚇，都直接會覺得聽完呢一啲嘅回應之後咧，覺得係比較冇情義嘅一個表現嚇。咁不過即係當然聽到嘅嚇，官方冇回應啦嚇。咁最後我諗我哋都係即係要求，起碼如果你話喺條文上嘅嘢仲要係研究嘅嚇。當然我哋都好期望係咪要比較有誠意咧，而唔係即係好似連個次序都調轉咗，只係敷衍大家個講法。咁但係起碼下個禮拜二去即係提堂嘅時候，上庭嘅時候，咁係咪即係高層管理層係都需要去現場支持翻蔡玉玲本人咧？咁即係我諗呢一啲就係我哋琴日比較主要嘅意見咯。 因為我見到就港台機構傳訊組總監伍萬儀就話咧，即係公務員事務規例咧就定明咧，律政司提供嘅支援僅限於公務員啫。如果有條咁硬嘅指引喺度嘅話，咁其實可以所謂跟進嘅空間又有幾多咧？即係話，譬如你話希望豁免嘅，其實你估成數有幾多咧？ 我諗咧呢一個即係如果管理層係真係要表達自己對呢件事嘅 誠意嘅話咧，有好多方法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去到現場去支援佢係一種，即係我諗唔希望成件事變到好似就話，哦，當有事發生嘅時候，其實你講緊嗰個嘅 CSR 啦，即係公務員事務規例，佢係講緊律政方面嘅支援，佢可能提供唔到俾非公務員，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事情，其實我哋嘅即係管方係可以即係正面啲去負起嗰個嘅道義嘅責任噶嘛，哈哈！即係我諗，即使係聲援啊等等嚇，其實都係重要嘅喎。咁呢一啲睇嚟就唔係真係需要乜嘢嘅批准啦，係嘛？ 另外都想問下呢次事件咧，你覺得對香港電台嘅員工，譬如喺做新聞採訪特別查察工作嗰度，會唔會已經帶嚟一啲影響咧？又或者對員工嘅士氣有冇見到咩影響咧？ 如果根据我哋即系再较早前即系同管理层嘅沟通咧，就即系冇讲到话要刹停任何嘅侦查报道，亦都冇话去即系喺查册上要有乜嘢嘅改变，因为始终其实而家系未有个结论噶嘛，而其实。同時間我之前亦都講過如果呢一個根本就係一啲公開嘅資料，而其實又調返轉頭呢，喺即係交通條例裏面當講到呢啲車輛登記冊呢，佢亦都基本上有一啲條文係提過，即係如果係披露同公眾利益有關嘅資料嘅時候係有豁免過，即係豁免某一啲費用啊等等。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條文本身的精神都已經是理解到有某一些資訊不是為個人利益的時候，根本是要為大家所知的。啊、所以我想這些都是很強的一些理由，至令到我們不覺得要在這個階段就要放棄透過一些方法去做報導。 但最終怎樣解讀都可能要等法庭再處理，但這一刻譬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做調查或者查冊的時候，會不會都有些擔心呢？還是大家都覺得唔需要顧慮住咧？聽你咁講， 我諗喺即係我哋同唔同嘅傳媒機構大家去傾翻嘅時候咧，可能每一個機構有各種原因會有不同嘅取態嘅，咁但係你話會有好大嘅恐懼啊，我即係暫時我就冇聽到有咯。 好，再問埋啦，頭先都提過士氣嗰度咧，有冇帶嚟咩影響啊？對港台員工？ 我想士氣嗰度反而大家係憤慨嘅居多，即係因為始終喺呢件事裏面，當事人即係蔡玉玲，其實佢都係遵循住一直以嚟即係傳媒同埋記者即係做偵查報導嘅方式去行事。咁但係即係如果現時嘅一啲執法，似乎我哋睇到嘅一個趨勢咧，就係、是、其實都真係唔會太睇背後嘅道理嘅，或者唔係太睇嗰、那個成件事，特別係基本法講新聞自由個精神嘅時候，佢會選擇即係覺得有擔心會有起底咁、但係佢唔係去做一啲即中間嘅調和，或者加多少少把關嘅功夫，而係一律咧就係、是、基本上而家。即係我哋做新聞嘅人呢，原來係冇一個即係門路係去攞到呢一啲嘅資料嘅，咁會令人覺得係，咦係咪去保護一啲嘅有權勢嘅人士啦、權貴嘅人士啦，咁呢個呢就即係非常之損害我哋市民嘅知情權。 多謝你先，趙善恩傾到呢度。趙善恩呢就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讲下《时代的惊奇》呢本书嘅几个故仔。第一个故事， 美国独立战争末期，经过咗八年抗战，大陆军终于睇到胜利嘅曙光。但系由于大陆议会长期积欠军饷，军队不满到咗临界点。他们担心一旦战争结束之后，军队就会解散，他们被用完即弃，没人在意他们的牺牲有多少，积欠的薪水亦都冻过水，一场军事叛变酝酿爆发。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及时召集所有的军官发表演说，他说革命战争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加好的社会， 这个社会必须依靠具有美德的人民才能够存在。美德就是愿意为未来福祉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你们已经坚忍卓绝战斗了八年，如果在最后关头背叛，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否定，亦都扼杀了你们在历史上的光荣地位。原本极度不满的军官顿时惭愧不已，他们随即通过决议宣示对平民政府的忠心，叛变就这样消失了。 第二个故事， 在美国独立成功之后，要建立全世界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没有其他的先例可循。而美国人民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普遍对于皇权感到极度忌惮和恐惧。这个时候，各州代表都想到华盛顿，觉得如果由他来担任总统，依他高洁的人格，必定不会背叛革命，走皇权的老路，陷美洲人民于暴政的不义之中。 第三个故事， 华盛顿的对手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那阵时同画家韦斯特闲聊，乔治三世问华盛顿打赢之后他会做些什么呢？韦斯特回答，听说他说要回到自己的农庄。乔治三世感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即使到了今日，如果不是有民主制度的规则约束，自动放弃最高权力的人还是一个都没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形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之下，之前很多大型活动都停了。足球方面，其实香港足球总会之前就重启本地足球比赛的，但是都还是闭门作赛。足总昨天有个宣布，就说星期六，即是明天开始，港超联的赛事可以重新给球迷入场。不过座位数目和占用的距离都要设一个限制的。具体怎样做法呢？请足总主席贝君琪一起谈一下。早晨贝君琪。 早晨，早晨，先生， 系可以入场咯。咁嚟紧个限制会系点样啊？点安排啊？ 可以入场噶啦。咁呢个好消息啦。咁因为以往球迷想睇波嗰啲，好多 fans 啊爬山去睇都有啊。而家咁变咗，而家能够开放咧，就大家都好高兴嘅。咁就限制上面咧，而家都俾我哋同我哋足总同政府多个部门商讨之下咧，都争取到入场观众超过即系球场所规定嘅座位嘅75%嘅，当中系包括埋球员啊、记者啊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啊，咁呢个数目即系大家都关心，即系话究竟有几多位啊，系嘛？咁好似以往各场嚟讲，佢本身系规定系6664嘅，咁就变咗如果75嘅话都超过4000嘅，咁相信系可以满足到球迷入场嘅， 连坐嗰度都有限制嘅，一排凳唔坐太多人咗系咪 啊？咁冇错，因为一排而家我哋限住定仲系四个人噶嘛，咁当然话连续四位同行嘅一齐去嘅，可能六个咁，但系你都只能够坐四个，然之后隔开嚟再坐系嘛？咁有啲规定系嘛？ 除了呢啲座位數目啊，點樣坐之外，仲有冇其他啲防疫措施嘅？ 防疫措施當然有啦。咁啊，因為按照而家好多商場啊或者公開場所啊，咁規定咧就話我哋入場前都要作體温檢測嘅，同埋填寫健康申報表嘅。咁啊，當然我哋亦都要求必須正確戴口罩啦。咁观众就都问到啊，可唔可以食嘢啊，或者咩食嘢就唔得㗎啦，食物就唔得㗎啦，可以飲杯装同埋纸包嘅飲品係咪，咁都係容许嘅。 咁听日返嚟喎，边啲赛事睇呀？有心想入返场嘅话， 听日呢就3点钟开波嘅嗰场波呢，就係元朗大球场嘅，係骏锋对观众南区。咁两场下5点半又有一场喺旺角大球场嘅，系愉园对东方龙狮。 预计反应会系点咧？即系饿咗波咁耐，但又始终都仲有疫症嘅阴霾喺度，咁计落点咩反应会？ 咁當然啦，咁當然入場觀眾大家都差唔多接近十個月未入過場啊，咁啊變咗希望多啲球迷入去啦，咁能夠好多擁躉係嘛，咁當然而家好似進鋒係新嘅球隊，咁冠中南區亦都係佢主場應該係喺嗰個黃竹坑，即係香港南區嘅，咁當然冠中南區本身有一定嘅擁躉啦，咁進鋒係新球隊，希望亦都有多擁躉係嘛，即係慢慢培養擁躉，咁至於入場觀眾你期望幾多咁？咁呢个就未知数嘅，系嘛？咁以往我哋都成日俾好，即系无论政府好或者其他好关注我哋足总喺立法会，我哋账务委员会所批评嘅就话啊，我哋咁多年港超搞咗啦，咁日常观众始终未达到嗰个目标，系嘛？咁即系以往我哋港超特别系而家青英杯嘅賽事咧，嘅日場觀眾咧都唔算太多嘅。咁聽日我哋期望就能夠多啲球迷入去啦，係嘛？ 會唔會愉園對東方龍獅，即係旺角場五點半嗰場多啲人咧？應該 都會，我相信會多啲嘅。東方龍獅本身有呢幾年成績都好好嘅，咁佢哋嘅球隊亦都發展得比較理想，係嘛？咁啊，所以佢都凝聚咗一批球迷嘅。只遠係老牌嘅球會，因為而家都係，但係而家因為經歷咗一段時間，咁都係即係而家主要以青年軍為主嘅。咁大家都會覺得或者失力有啲距離啦，咁係嘛？咁但係遠遠本身以前老球迷好多嘅，係嘛？ 咁所以4000人4000位啦，實際開到，你估有幾多入到啊？ 我估計。这个评估来讲可能都是超过希望超过1000或2000咁是吧，当然越多能够争取多啲人入去是一个更加理想啦，是吧， 开得返场会不会想啲优惠嗰啲啊，你哋点样推广下等多啲球迷入嚟啊，暂时还是都搵手突击先啦，搵手一阵啦。 是啊，目前都是按照往年嘅收费嘅。咁譬如一般门票即係都係80元係咪，咁优惠票呢就係30元嘅。 咁你估几时先返去即係正常嘅入场人次呢，可以应该开头。 咁支付要嗰个疫情嘅变化係咪，咁当然而家扣好似今日咁都仲有不明朗嘅，即係美国即係嗰个来源。 不明源头嘅个案啦， 不明源头嘅个案，咁都可能会影响嗰个第日彻底开放嗰个方向嘅，系嘛？咁当然而家目前我哋都系比较开心嘅，因为点解咧？啲球迷啊，各方面都球会啊，都觉得啊，如果能够开放75%已经 OK 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毕竟我哋呢个系实际嘅情况，就话以往球迷都唔会超过呢个一般赛事都唔会超过4000咁。 OK， 好，咁希望听日望长啲啦。多谢晒你先，贝君奇倾到先。贝君奇咧就系足总主席，提醒大家啦，听日有翻波睇啊，可以。